我倔强不挽留，你泪也没有流，我把你笑容剥夺，灼伤温暖都是我， 我固执过老头，没照顾你感受，颠覆了平静生活，却没换来好结果， 只剩你皑皑白雪中说只有一丝的暖风。 若你对我脸孔呼一口气多久浓， 如今我失去你影踪，黑夜我要为谁相拥， 方向只能遵从依然三角光的梦。 I search the universe， 非要找寻回你不可，季节重复轮回，不放弃也不放回， 回忆被尘封了，伤口依旧都流淌着，我天忘了我是谁，仍记得你的美。 就像我从没来过。 几次心碎就喊停， 给我指引，当天透明，一发现你的心曲， 我就朝你飞行。 为求重新有所猜， 全是因为爱。